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96集茶谈。府里现在孩子多，丁桃立雄还带着纪然，萧迟也把萧寻抱回去，他却挣扎着要见沈泽川。萧寻喜欢沈泽川，过年时就只要沈泽川钱。沈泽川小腿带伤，在街前迎接。进屋后，几人略作寒暄，陆一之就要带着萧寻去拜见纪纲。待陆一之走后，沈泽川便说： 如今北边战事缓和，将军到端州是有事情要替大哥与我商谈。 陆广白端起茶盏，抬盖时笑起来，看了眼萧迟也，再看向沈泽川。 府君是雄士，此刻都不忘军务。不错，纪民确实有话要我来说。如今哈森已死，端州危机已解，南边有雄部溃败，正是重拾战局的好时机。 哈森死了，阿木尔这个大俄苏和日的地位在大漠里就有待商榷。大哥是想趁势反击，一举定局。 兄弟齐心。 陆广白饮过茶。 你也是这么想的。 萧迟野的位置靠近窗边，他转着骨扳指，微偏过来的脖梗正好让喉结露在昏光里。 阿穆尔能够维系各部安稳，是因为汉蛇部的骑兵骁勇善战，但去年汉蛇部的精锐尽数投进了战场。仗打了一年，汉蛇部早已弹尽粮绝，对其他部族的威慑力大不如前。哈森一死，阿穆尔痛失右臂，此刻不打更待何时？ 倘若要东进大漠，就要三军协力。 陆广白说， 大帅那边还要受制于去毒调遣，所以这事儿不好办。 萧继明和陆广白都跟戚竹英有私交，但此事却要到端州对沈泽川说，那就是靠私交解决不了。戚竹英先后出兵都是为了协助李北，可是眼下骑兵已经退了大半，南边有雄部被驱赶进了大漠，他没有理由再跟李北跑这一趟。 兵部同意大帅出兵格达勒，是因为陈真等公谷老臣深知李北之危，关系去都。现在格达勒打过了， 陆广白割下茶盏， 就不是那回事了。 戚竹英不同意把亲属部的领土交给海日谷，也有暂停干戈的意思。他借粮不易，沈泽川的粮食都要还的，如此日积月累，迟早要变味。启东今年疲于战事，军屯荒了一半，先不提军粮，就是过冬的粮食都要依赖朝廷和沈泽川。倘若启东像河州那样倒也罢了，但是启东还有守备军，戚竹英握着兵权，他绝不能在这里马虎。 大帅是李氏大帅，再跟乱党厮混，就有谋反嫌疑。 沈泽川摩挲着扇骨。 启东出兵亲属部时，朝中就已经有了弹劾的折子。大帅倘若再跟李北共击大漠，去都就能革掉他的帅职。 戚竹英当初拒不归还陆平烟，就已经惹得朝中非议。他本就不讨言官的喜欢，戚时雨为保启东兵权娶了花香衣，如今太后又倒了，可是这层关系还在。戚竹英在去都时替李建廷杀了韩城，这事说中能中，说奸也能奸。沈泽川病中的眼眸温和，像是锐气尽除。他道： 楚军要登基了，依照薛修卓的意思，得给大帅封赏。 他吃茶，仿佛谈的都是江野义士。 那就等等看，楚军若真舍得，就是帮了我们大忙。 楚军率领百官祈雨，但是雍城的雨仍然没有下。江青山四处筹粮，梁翠山还在稽查传承账目，贺连侯心惊胆战，在韩城死后大病一场，这几日连门都不敢出。 这账目搪塞不过去。 贺连侯躺在床上唉声叹气， 太后又软禁在深宫，是天耀亡我费氏啊。 小侯爷费氏那日在宴席上被李建廷吓到了，也不敢再四处乱跑，守着他爹责怪道， 你贪那么多干什么？这么大笔银子如今想填都填不上。 你怎可怪我？我为了谁呀？ 贺连侯老泪纵横，勉强撑起身指着费氏， 你但凡争点气，我何须那般求人？你瞧瞧你，文墨不通，武功不成，西城爵位也是混吃等死，我不走走门路，咱们费氏往后可怎么办？ 是是是，我混球，我笨蛋，你可千万别把自个儿气昏了。 费氏听他爹急喘，赶忙把贺连侯又给扶倒。贺连侯捂着胸口平复，枕泪道， 这要是抄家了，我都不敢想啊。 赵月郡主抱着孩子，鬓边沾着白花，她和离后就待在家中，听完潘氏噩耗憔悴了很多，她把孩子交给乳母，示意伺候的人都下去。 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 赵月郡主杏眼微红， 这仗害死了多少人？ 不错，这仗确实害死了人。 贺连侯哀声， 可若没有这仗，你还哪能嫁进潘氏？你这份尊荣就是这仗给的。华家鼎盛时，华四千权倾朝野，咱们仰人鼻息，不得不上贼船。华四千死后，我本盼着世儿能混个一官半职，起码能在朝中说上话，可他成日鬼混，我也是没法子了。 传承费氏子嗣很少，嫡系只有费氏，贺连侯若不提早打算，他们就是第二个薛氏。可就算薛氏示威了，人家还出了个薛修卓，反观费氏是真的族中无人。贺连侯想到此处，又爬起身问， 从前在锦衣卫当差的那个孩子叫什么？ 费氏道， 你说费胜？ 对对，费胜。他能蒙袭复职是我作保，韩城当时提拔他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后来他跟萧赤也跑了，这会儿就在中博效命沈泽川。 费氏神色一变， 那是乱党，跟他沾着关系是要杀头的， 这么大的窟窿补不上。 贺连侯提高声音， 不仅要抄家隔绝，说不定还要问斩。你看看潘氏现在还有几个人活着，就算是流放走到半道上也得死。 他越讲越心凉， 倒不如头转中博，怀州的逃民都跑了。 费氏愣愣地坐着，他生在金银窝，还是小侯爷，一直以来都是大周臣，蓦然间要他跟乱臣贼子厮混，竟生出荒诞可笑之感。他呆坐半晌， 不成，我怎么能做三姓家奴？承之到死都没叛过，我与他是至交好友，不能做这等不忠不义的事情。况且沈泽川为人阴直，不好相与，费胜又贪名好权，不成。 祸到临头哪管什么忠义啊。 贺连侯恨铁不成钢， 你该学的不学，倒把潘丽的酸臭学了个全。 反正我不走。 费氏犟起来， 你好歹是个侯爷，我就不信内阁真敢动手。 这有什么不敢？ 赵月郡主拭泪， 没有太后，楚军按律查办，内阁的票子一下来，抄家杀头就是一夜间的事情。 他想起潘毅，掩面啼哭， 潘氏就这么抄了。 你看看你姐姐，她还带着孩子呢。 贺连侯说着也泪雨滂沱， 你就忍心看着你老父扶助亲姐流放，全家成了乱葬岗里头的坟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